星期四。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大山子路段行驶缓慢，东六环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由于发生交通事故，目前交通压力比较集中，工作人员正在积极进行现场处理。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这是我们2018年的口号。还记得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口号吗？大家可以一一对上来哈。好了，跟我进行互动的方式两种，一种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希望你来刷存在，踩下你的脚印儿，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现在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每天9点开始，汽车音乐会开始的时间也是大家发红包的时间。所以呢，想加入到我们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啊，可以赶紧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我们的一群已经满了，但是二群呢，现在还虚位以待呀，在等你吧。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赶快发位置发红包都可以哈，你们看着办。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动听会心碎。 直播之前呢，刚刚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们第一条信息就是告诉你哈，喝的每一口咖啡都有可能变成汽车燃料，吓我一跳。电动汽车2020年将成为城际无忧，怎么回事呢？无滑雪不冬天，自驾最美滑雪场还有哪里值得推荐？待会儿为你揭晓。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17号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昨天说过了，注意这个车行车的安全，就是不要在车的后面贴太多的东西哈，干扰别人，没有影响自己，不要影响别人哈。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0年电动汽车会有什么新的作为。电动汽车在2020年将成为城际无忧啊？怎么回事呢？近日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计划到2020年将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以及所属地区主要城市的公共充电网络，在目前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智慧车联网的平台基础之上，接入充电桩300万个，基本实现电动汽车的城市内畅行无阻，城市间出行无忧。哇哦！包括电动汽车畅行工程在内，2018年到2020年，国家电网呢将实施美丽乡村服务工程、保卫蓝天电能替代工程、家庭共享电气化工程、供电服务心连心等等工程，达到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服务标准。哇，期待一下吧！总之，以后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Simple Plan Welcome to My Life。 第29名郭富城永远爱不完。 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 第28名方大同爱立刻。 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不需等待。 第27名吴莫愁无所不在。 我 第26名 For and what add chang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 you ever feel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na run away? Do you lock yourself in your room with the radio on turned up so loud that no one 来到我的世界，来自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乐队。年轻的总有迷茫， 一番迷茫字数的歌词可以急速吸引迷茫青年们的共鸣，但是 Simple Plan 总是励志的。乐队歌曲的核心部分突出特点就是让人感觉到低沉圆润的抒情，当然还有那种隐藏的励志。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20位，第30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 这首歌曲永远爱不完，郭富城呢当时想周杰伦邀歌，万万没有想到会写这样一首歌哈。歌曲当中呢含着他的成名作曲对你爱不完，不过这回全新唱起来让人感觉又怀念又新鲜。郭富城说，当他收到周杰伦这首歌曲的 demo 的时候真的感动不已。你真的好了解我呀，还记得当年我的对你爱不完。这样不是写歌省事儿一点吗？对不对，后面这句是我加的啊，人家根本就没有偷懒嘛，就是吧，对对对，人家只是说比较喜欢 这前辈，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哎，什么？怎么你又伤害我？好的。总之呢，是周杰伦为郭富城全新奏的这首歌曲，也算是对你爱不完经典作品的续篇吧，永远爱不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有时需要些鼓励，有时拿不定主意，有时候会来不及，让我们一起努力。爱虽然有些孩子气，感情谈得很仔细，等你胜过了自己，胜过自己，我的爱里要证明是你的，不需等待一次，选择只有一个。现在呢，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我们都会记得彼此是唯一的。现在呢，用心体会，互相依偎，把握住机会。承诺了就不忘记，认定了就不放弃，让拥抱代替抗议。爱相信你值得珍惜，就像最美的晨曦，爱你是我的真理，不变真理。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不需等现在呢，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我们都会记得彼此是唯一的。现在呢，用心体会，互相依偎，把握住机会，我连一秒钟也不要浪费。光阴总不停，算前进换不回，爱情是无价的珍贵，让我有风要去追，不管天南或地北，不管天晴或天灰。 方大同爱立刻，这首歌曲属于那种灵魂乐，轻缓却植入心底的节奏，让爱情带着永恒的气味，我们就该写着流泻的音乐，隽永品味，并微笑着。这首歌曲带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听歌了，赶快把情绪调整起来，最高涨的情绪来迎接这首歌曲吧。上周第49名，本周第27位，吴莫愁。无所不在， 不是阳光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哦哦哦哦，就让青春荆棘中展开，再亮眼出彩，哦哦哦哦，把心打开，做自己的主宰，我的人生由我安排，自己的梦就要做得精彩，要跳出常人 你的音乐调声音大一些，把你的 radio 声音调到最高点，跟我们一起嗨。 就让梦想你早就真 入佳境哈，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榜位越靠前的歌曲真的是越好听哦，很震撼的感觉。吴莫愁无所不在，每一次吴莫愁都会带给我们惊喜的感觉，所以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少不了他的声音，这样给力就在你的上班路上。哎呀，今天神清气爽，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特别棒的汽车音乐继续陪伴你在路上。Fell and Whitey at Changes。上周第31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很棒的汽车音乐送给你。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某媒体从音乐界人士处获悉，王菲和那英将有望再度合作，再次登上春晚舞台，演唱《相约2018》。据了解，这首最新原创歌曲《相约2018》是由钱雷作曲，梁芒作词。当年王菲那英合作的《相约98》是春晚最经典的瞬间之一。王力宏在携电影《英雄本色2018》主题曲《再见英雄》上线 ，MV 正式曝光。他激情演唱浓烈兄弟情，高亢激昂的 MV 一上线，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共鸣，纷纷赞叹音乐超热血。英雄本色2018将于2018年1月18号全国上映。周杰伦连续4年担任综艺节目《中国新歌声》的导师，成为节目的吸睛看点。新歌声由4个导师带领素人学员竞争，不过元老导师那英确定离开，传出节目有意请蔡琴或苏芮加入导师行列。歌手彭佳慧日前在北京加盟索尼音乐后，顺势在大陆展开一连串的宣传活动，已经连续9天没有回家。谈到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他透露最想念的自己是28岁时有说走就走的勇气。不过为人母后，他一出门就挂心老公和孩子，再也不敢远行了。以上974半年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海淀西二旗地区交通压力较大，西二旗北路、西二旗中路车辆排队等候。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你在路上了吗？阿康今天腰疼，还得去上班，辛苦了。1998一个问号什么意思？新鬼来报道的是新朋友是不是 ？Silence， 你终于不保持沉默了。好，这是你的微信号吗？待会儿拉你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来，家族群赶紧掀起红包雨，掀起红包雨，下起红包雨，掀起发红包的热潮。对，高丽上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 ？Mr. Zhao， 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大家族当中啊。当然，我相信你们不是为红包而来，是为我而来的，对不对？哎，丽尚说报道，又听到了冰姐活力的声音了。我觉得不管你是今天起得有多晚，上班迟到了，心情不好，或者说今天你这个起得挺早，但是腰疼啊，不管有什么样的状况，都希望听到汽车音乐会之后，什么毛病都没了，一心就想着去上班。哎，所以我才明白哈，为什么很多这个明智的老板都会说，哎，大家今天上班路上一定要听着汽车音乐会哈。这个公司也真是够不错的哈，可以允许员工9点出门，好公司啊。然后这个应聘都要先问一下，哎，咱们公司几点上班？10点，好，我来啊。因为什么？你可以听汽车音乐会上班，哎，然后让所有的员工不想起床的，起来又腰疼的，听完节目全都没事了，神清气爽，然后呢，精神百倍的去工作，加班都没问题。好，接下来呢，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更多的精彩音乐就在里面了。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第25到第21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二十五 Marty Gladhill Crazy Love。 Nobody knows that I am a sea。 第二十四名弦子幸福乐活。 想过生也幸福乐活，自由然和谁闪烁，在你肩膀放我的手、 第二十三名孙露美人脸。 今夜化妆把最爱的泪撕裂，心中那张美人脸。 第二十二名孙伯伦给我走。 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第二十一名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 看起来 一起出发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美国的独立民谣歌手 Mandy 的这首 Crazy Love， 疯狂的爱，小清新的节奏，即使要诠释疯狂，也要伴随着清新，而且带有那么一点慵懒的态度，这是 Crazy 吗？真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 Crazy 的感觉哈，就是那种小清新，然后慵懒带出的 Crazy Love。好，这让听惯了强烈古典节奏的我们算是来一个小的惊喜吧， Little Surprise。 在上半时段大家听过了那样的这个节奏鼓点很强劲的电音之后呢，大家来小清新一下，也算是在大餐之后呢来一个小甜点吧。好，继续攀升第二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小清新， 继续在空气当中撒糖哈。来，接着，很甜蜜温馨的感觉，来自弦子的《幸福乐活》，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18位，第24位次，撒糖了，撒糖了。 同心的蓝色河流，向我们招手，手指向未来那边晴空，心跳声悦耳弹奏，咖啡很香浓，今天我不错过。爱既然很难掌握，心更要随我宽阔，怎么说怎么做，别想太多，想做想也是幸福了我，自由让汗水闪烁，在你肩膀放 幸福乐活，怎么样，感受到幸福的感觉了吗？范什么龙，你肯定已经有很幸福的感觉了，在去滑雪的路上哦。今天1月17号星期三，明明就是一个工作日，你这是在气大家吗？你却可以去这么悠然吗？然后看了一下范什么龙把这个2018年他的排班表发给我了，然后前面那些某某某某某某李某某然后池某某，他们基本上都是上班上班上班啊，周六周日休息，然后到范某某这里，周一到周日全部都是休休休休息休息。你是已经办完退休了是吗？好吧，让我们羡慕。那其实也没什么呀，马上到周末了，大家可以安排滑雪了呀，而且马上到寒假了是吧，我们也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寒假嘛，然后年假都拿过来休一休，而且马上春节长假了，到哪儿去滑雪呢？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再为你介绍一个很好的滑雪去处。言归正传，刚刚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弦子幸福生活。那接下来幸福乐活啊，接下来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嘘，天黑了，让我们沉静下来，在霓虹灯下聆听这样慵懒的节奏，这样的 Jazz 陪伴孤独的人们，陪伴一颗颗受伤的心，思路美人脸。 今夜画上把最爱的泪丝点，镜中那张美人脸，希望他留恋。 出多么的耀眼，他的目光中闪现爱慕的语言。没人恋，时间多了层表面，太多无奈却不曾表现。是因为思念，镜中那张美人脸，她不再眷恋。不知终依然还是那么耀眼，不变的时空留恋，下个人出现。 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上升20位哦。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孙伯伦，给我走。下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在歌曲的 MV 当中，孙伯伦也是带领着乐队放肆的玩音乐 ，Play Music， 音乐融合了 Funk、R&B、Blues 众多的音乐元素，边弹边唱，极富感染力的表演也是嗨翻全场。给我走。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还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不为只用相约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弹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的位置，理性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那么给我走。走，给我走，压住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那么给我走。 想要过来做，每次都很快，到最后挨过了头，也遇上家人，好像棋逢对手。可惜我的真实想法到底是谁？难懂这种情况到底害了谁？谁吃了亏？无可咽着开的狂飞，你累不累？等你酒醒以后不后悔，找谁安慰？不如现在你自己点。 这首歌曲真的是可圈可点，也希望你记住这样一个新人，这样的声音。孙伯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热浪第一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来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这首歌曲好听吗？来一起说好听吗？没有声音，来一起说好听。好，刚刚是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Daltrey 的这首 Feels Like Tonight， 源自于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专辑已经推出并取得巨大的成功，首周便以30万张的销量空降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亚军位置，并在5周之内迅速达到白金认证，很棒啊！他们是2006年在美国偶像第5季 以第四名的成绩开始组建乐队，开始出道的，也是感觉很棒的一支美国摇滚乐队 Feels Like Tonight。 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还有谁在这里守候？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踩下脚尖刷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范什么龙还在吗？还有国庆和他老婆，那他刚刚来打卡报道的哈，余温啊，看到你了。还有新轨1998，你们好，你们好，没有拉你们进群的别着急哈，待会儿一定拉你们进去，等我闲下来哈，现在很忙哦，我要放音乐。好了，也把你的微信号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满了，二群现在还有位置，虚位以待，就在等你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就可以了。这中间有一步特别诱人的步骤，就是我先加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来看一看滑雪好去处。刚刚在家族群当中也是这个发起了倡议哈，哎，咱们家人们一起去滑雪好不好？然后现在还没有人响应哈，待会儿看看有谁报名的哈。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滑雪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俗话说，无滑雪不冬天。这谁说的？我说的。那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滑雪场，这是北京淮北国际滑雪场。这也是北京最早的滑雪场之一哈，位于北京城区东北部雁栖湖北行5公里的九谷口自然风景区之内，距离三元桥是56公里，还不是很远哈，咱们可以在三元桥集合，然后走56公里，挺近的就到了。占地呢是9.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美的滑雪场之一，很美啊，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长城中的单边长城的景观，就是在那儿一边滑雪还一边看长城。雄伟的长城你好，等等我下来了，哇，人就不见了啊。这个雪道呢全长是5100米，落差238米，由一条高级道、三条中级道还有4条初级道组成。这个高中级、初中级、高中初级道上你都不会见到我的，我会在旁边给你大喊助威，加油加油。一座雪山公园还有一座戏雪乐园组成。什么？等会儿有滑雪公园还有戏雪乐园是吗？行了，那我不给你喊加油了，我去滑雪乐园吧。这是北京地区雪道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级滑雪场。怎么样？如果你有勇气、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体验一下国际赛道什么样的感觉哈？这还是北京最大的户外运动基地，还有自驾车的营地。四季都有这个训练呀、专业的拓展训练呀，还有定向的越野等等，都可以玩。冬天当然是去滑雪了。然后夏天还可以有什么露营啊，什么攀岩什么之类的。哎，冬天还有一项攀冰是吗？好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这首歌曲真的是相当厉害，《童安格一世情缘》。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黄英的《快乐的猫》，确实啊，快节奏城市机器的压力，钢筋混凝土散发的重金属的味道，是否已经让你无处可逃？嗯？问号。工作当中朝九晚五的无奈，反复赶写肌肉记忆的加班加点，是否又让你备受煎熬？嗯？问号。刚刚这首《快乐的猫》绝非荒诞者不切实际的妄想哈，我想是任何上班族都难以拒绝的很成熟的歌谣，也是我们的梦想之歌。喵喵喵喵喵，我要做快乐的猫，也是我的梦想。好了，接下来我们转换情绪了，来有请汪峰一起摇摆。还得上班，没关系，我们有的是力气，让我们一起加油，共勉吧！一、二、三，一起摇摆。想汪峰的节奏，跟着他一起嘶吼啊，一起摇摆，学不会，摇摆。好了，汽车音乐会一起摇摆，待会儿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

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相当厉害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听到这首歌曲就特别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就是王菲的誓言。哎，以前真的没有觉得这首歌曲有那么的好听，可能在某种心境某种场景之下突然会被一首歌曲深深打动，可能就是那首歌曲的气场和你当时的这种状况是完全契合在一起了，所以你就会啊，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王菲的誓言。那么在90年代初和中期呢，关于窦唯和王菲当时的这个传闻呢，都是没有间断过的。这首歌曲就是明证了。誓言的音乐呢，是不折不扣的窦唯的个人风格。嗯，那份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感和潜伏着的幽怨，也被王菲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继续，好声音继续，你最爱的音乐推荐啊！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收工歌了。今天来听听张碧晨的《下一秒》，那新兴的音乐巨匠哈、啊，有人已经这样评价他了。汪苏泷的《又一热播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的歌曲，也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张碧晨《下一秒》。这首歌曲延续了《微微一笑》音乐剧当中青春活泼的最青春歌单。那张碧晨呢，不仅精彩地传递了原曲艺的音乐表达，还融入个人的风格，为歌曲进行了完美的再次创作。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我要来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了哈，同时来商量一下到哪里去滑雪呢。甜蜜，下一秒还是音乐。好了，我是腾冰，要跟你说再见了，和你相约明天9点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哈。大北京孙楠、黑洋洋，还有 Kaby 的唐墩、笑婷，加你们了，赶快同意哈，进我们的家庭当中，大家族当中。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9点再见。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